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My Radio 全新节目如喜好便在，逢星期三晚上十点播出。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曾伟廉、郑仲文、刘永新、傅佩华。 好，第二节， 第二节翻到嚟咁啊！讲完呢、這个， 我哋唔好再讲啲咁沉重嘅话题啦。 即系我搞到我都冇口冇面咁样。 我哋月头又去咗台湾啦，我同你 系啊，去咗台湾几日啦。 我好记得有一次喺巴士度，系啊，睇到段嗰啲电视直播，哇！全车人包括前中右都喺，前中后都喺度笑，系啊，就讲紧咩咧？就讲紧阿黄国昌俾人罢免，哇！真系哇！嗰、那个中视嗰条片，嗱，可惜啊，有版权。我哋其實揾咗出嚟㗎啦，不過可能因為版權嘅問題就不能咁樣現場批俾大家睇。係 啦， 係啊，真係可惜。但係嗰條片真係好好笑啊！中視真係剪得非常之好。係啊， 即係試完就咩咧？咁話說前立委蔡正元兄咧，就經常喺佢自己 Facebook 度咧就擺一啲片出嚟，都幾住畫嘅。咁咧，咁嗰日中視咧就報道呢、這個嗰排呢個罷免黃國昌嘅一個新聞咧，就講得鬧哄哄啦，就係講緊話罷唔罷免到黃國昌咧？黃國昌今次係咪危乎咧？咁啊，都講咗成坐咗成個幾兩個禮拜嘅，就因為投票之前，為咗即係大家都喺度，即係我都甚至懷疑有冇地下賭場濫播咧？地下賭場 一定有， 攞啲單嘢嚟開盤， 一定有。 即係咁嗰期咧。就喺度講緊阿黃國昌就極力喺度去翻佢個選區嗰度咧，就嗌啲人要投票，就反對罷免，保住佢個立委席位。 係啦，讓國昌再贏一次， 係啦，讓我們再贏一次嘅。咁但係咁樣，阿蔡正元咧就擺咗條片上去。咁做咩呢？話說呢，阿蔡正元兄呢仲做緊立委嘅時候呢，就俾人哋割爛尾、割爛尾。咁呢就話當其時啱啱過咗太陽花啦，咁樣就有一班所謂國民黨立委呢，就俾一啲某啲綠，即基本上台灣社運圈有好多嗰啲牟利呢，其實都親綠嘅。咁呢就話要割爛尾，就係咩呢？取諧音呢就係、是、藍色藍委、藍型嘅立委，就係、是、呢個立法院同埋國家裏面嘅一個法藍尾炎，即係盲腸炎。我哋廣東話叫盲腸炎啦，但係台灣係藍尾炎啊嘛。咁、咧就話佢哋其實就係國家嘅呢個藍尾炎嚟嘅，就要割咗佢。咁咧就發動罷免。咁當初咧，阿蔡正元聲咧，亦都係其中一個被罷免嘅立委。咁咧，亦都係當其時阿黃國昌咧。仲未係做咗呢個政治人物啦，未有時代力量呢個黨嘅時候咧，佢係四出咧去咗拉票，叫啲人咧就話要罷免爛立委，咁而蔡正元就係其中一位佢哋所講嘅口中所講嘅爛立委啦。咁咧反而風水輪流轉，阿蔡山冇做立委之後咧，就睇住呢個黃國昌先生做完立委咧，仲要俾人罷免。咁咧以民意代表為自居啊，當初係因為呢個協住呢個反。服貿啦，咁啊太陽花啦嘅世代啦，咁啊嗌得大聲啦，就話要終結國民黨啊，咩要轉型正義啦，即係各種時代力量嗰啲係反國民黨啊， 轉型正義我都唔明咩叫轉型正義，其實解唔理解唔到呢啲。 咁然之後佢就擺一條片上去，就話阿黃國昌當日點樣如何嗌人罷免蔡正元嘅時候，就話要罷免爛呢位，即係人民已經受不了，即係。佢哋呢啲背棄民意、漠視民意訴求啊等等嘅呢個行為，所以我哋要罷免藍立委。點知今時今日，黃國昌就係俾人用 第一個中，第一個中， 就俾人哋用翻同差唔多嘅口號，就係話呢個黃國昌當選立委之後咧，係如何地漠視民意啊？喺度就即係刁淡啲人民嘅意見，就喺度唔開會啊，又有。咁然之後又或者係無視民意訴求啦，咁然之後選罷法，咁啊各種手法，咁佢亦都係即係出嚟淨係喺度哭，國昌假哭，呢個國昌假哭一個即係。 又被人笑佢話喺立法院度似係監督，佢話咩啊？監督國民黨多過做立委啊？定係話咩？總之任何呢、這個譬如話喺立法院法例過唔到，因為國民黨嘅錯，法例過咗。国民党在度搞事，总之讲咩都好，都是国民党的错。一日最衰都是国民党。黄国昌当选立委之后， 当年协助反服贸之名， 系 出到嚟，咁服贸过咗啦，而家 未咯？ 佢反过啲咩啫？ 佢冇反，即系嗰日仲要系连呢、這个我都唔記得咗，佢話佢嗰條邊條法例係直頭玩到熄燈表決，然之後用咗唔知分半鐘定一分鐘啊！阿邱怡瑩嗰班友就霸住嗰個主席台，然之後就讀完，好似勞基法，好似又係勞基法，咁然之後就喺度競行表決啦，咁然之後三讀咗，係玩到去到熄燈趕人走，咁然之後即係呢啲。當初時代力量點樣數國民黨嘅嘢，今時今日佢哋嘅友黨民進黨上咗台之後， 一樣 唔係一樣，仲衰。連國民黨都唔敢講話，連講啲記者出去啊，成嗰啲佢見民進黨上咗台之後，真係咩啦？即係呢個一佢係獨佔咗啊嘛，基本上嗰個大比數。咁然之後佢就協住呢個人數嘅優勢，竟然可以咁啱死話熄燈，然之後就直接表決。 即係做人數優勢熄燈 嘅，又投俾你睇。咁請問你民進黨當日話國民黨如何如何黑箱，如何如何係點㗎？腐敗，如何如何點樣壓霸？即係今日你今時今日你民進黨，我只能夠話你喺立法院入面嘅表現係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尤其是好似黃國昌呢班時代嘅兩個立委，當日講到如何如何口口聲聲要終結國民黨嘅呢啲霸權性嗰啲，今時今日國民黨好啦，終於都失去咗呢個立法院嘅大比數嘅優勢啦。咁然之後換咗個民進黨上去啦，但係民進黨竟然做得比國民黨甚至要更霸道，即係比佢哋口中所講國民黨做嘅嘢更加霸道、更加過態嘅時候，請問你時代力量去咗邊？時代力量去咗邊度？ 會外圍組織嚟噶嘛？ 你阿洪慈庸喺度儲印花，你阿黃國昌喺度咩啊？喺度溝學生妹，啊喺度喊，喺度假哭，然之後就冇啦，然後沒有然後了。咁請問咁樣閣下選出嚟嘅呢個立委係做啲咩嘅咧？就真係你即係真係好似你係活喺國民黨陰影之下，純粹你係要喺度反國民黨嘅啫，係咪就咁咧？即係我覺得其實 係 噶， 時代力量個存在價值就係咁樣噶啦。你覺得佢做啲咩出嚟啫？ 外圍組織再反國民黨嘛，左右夾擊佢咯。即係佢嗰件 事。即係其實 A B 隊嚟嘅。係 啊 ，A 隊 B 隊啫。 咁呢個咁噶啦，即係嗰陣時我好記得嘅。嗰陣時選即係上年講緊係一月選舉啦，我唔記得好似十再之前嘅嗰個十二月。同我喺學校同一個台灣嘅老師喺度，喺台灣嚟嘅老師就有講到話投票咯，咁啊要投俾邊個啊？咁佢話好似國民黨同民進黨都，唉好悶啊，不如投下啲第三勢力咧，投啲小黨啦。因為我一句就執埋佢啦，老師你唔好玩啦，嗰啲咁嘅所謂第三勢力，嗰啲咁嘅小黨，你即係好似講嚟講去都係時代力量啊、社民黨嗰啲啫，嗰班友同綠營有咩分別啫？嗰班根本都民進黨養大嘅，嗰啲咁嘅所謂社運。你投你有咩？佢话咁呢个都系嘅，其实只不过大家都唔想去政，即系好多所谓台湾人厌倦咗所谓蓝绿斗争嘅呢啲选民所不愿去面对嘅一个现实。其实呢一班所谓嘅第三势力，所谓国会嘅新嘅力量、新力军，其实咪又系民进党嘅同路人，即系你唔好玩我啦，呃我唔到嘅， 即系柯文哲啫嘛， 系啦。 即係柯文哲點樣可以屌你摒棄藍綠鬥爭？ 係啦， 係啊， 白色 嘅力量走出嚟，係啊，咁啊，頂咪話唔好玩嘢啦！屌咩你就算不是綠色也是淺綠， 白綠嗰只啲嘛。咁然之後，咁啊呢啲咁嘅背棄民意嘅立委，卒之竟然以43,800多票對20,000鬆啲票，咁啊呢個罷免案係失敗咗㗎，咁啊喺過去16號嗰日嘅投票日，咁啊嗰日 嗰張數嘅， 唔係嗰個係要總人數過嗰個數字先可以 count 嗰個， 唔係因為就係講緊話，其實點解會話呢個罷免案係會失敗咧？就係、是、話哇40,000多票對20,000多票喎，咁、應該呢個票數係絕對一睇擺明係一定係過啦。點解會咁咧？其實係因為呢個選罷法。 就是規定了一個所謂的門檻，就是這個罷免門檻，就是你要罷免，譬如說罷免這個立某席立委，你是需要有那個選區由那個選委會，即是負責的選委會公布的那個選區那個有效選民總數的四分之一， 即是25 四分之一以上或以上，就是投下了贊成罷免的這一票， 哦，我明白， 才可以通過。 十萬要有 有25000票，有25000有效票，是說罷免某某立法委員，這樣這個選這個這樣罷免投票才是可以成立的， 這個最低消費來的， 可以這樣說， 最低消費。 咁但係呢就好不幸地呢，呢，這個新北市第十二選區區呢係有25000 嘛 合格選民數啦，咁所以嗰，那個嗰，那個門檻嘅票數呢好靚喎，個數字63888票或以上先至可以通過，這個， 仲要 係 投票罷免黃國昌， 係啦， 支持咗先可以搣落嚟嘅， 係啦，先至可以掹佢落嚟。咁但係當日其實睇返嗰日嘅新聞都係哇！冷雨紛紛，又係北台灣一貫嘅。 唔係嗰陣時真係嗰啲天氣真係真係好衰嘅。我喺我哋拉屎嗰日喺台北走都係。 唔係同埋你如果 都係哇！真係攞命，又大風又大雨。 同埋你如果你民進黨啊，或者時代力量處理咧，你煲唔大嘅，好少人會知道。咦？又投票有票投咩？ 即係同埋好似好多出術嘢咯。係 啦， 好多偏遠鄉民嗰啲地方係收唔到選票， 收唔到個選舉通知信， 即係冷處理咯，用冷處理方法。即係你照啟如果。只是藍營的票數投票你當黃國昌的對家都68000了，只要這班人走出來投給黃國昌叫他收工的話一定死人。 當時李慶華是即是投選立委，即是上年一月的時候， 是啊， 李慶華有60000多票的， 是啊， 剛剛是過了63000 多票，63888有數字的63100嘛，即是如果這樣的人數有67-78%走出來投呢，咁黃國昌應該玩完嘅，但係你好簡單冷處理，冷處理嘅方法即係冇人知道。就算唔好話偏遠地區啊，可能你翻工翻學嘅，你唔煲到好大件事咧，其實佢真係唔知道有票投喎。你知唔知有票投？佢投咩唔知喎？ 即係講緊係話新聞係 補選啊，或者香港為例啊，補選啫嘛，補選一定係比正選個投票率低，起碼一半以上噶嘛，因為有班人唔知嘅，其實根本上。有些人不知道可能投完就算了，跟住中間可能條有病啊，或者辭職啊不做，跟住同佢講補選，補選咩？今日補選咩？星期日佢補選啊，唔知喎。 即係點講咧？可能一嚟，譬如話可能嗰個宣傳效果未夠咧， 一定 有意冷處理， 一定係冷處理 嘅。其實就係、是、即係其實相對嚟講，罷免投票呢個都仲係一個比較新奇嘅概念。即係講緊我國由即係民國50年代開始實喺台灣地區係實施呢、這個在台灣地區，不是當時福建省核的地方，就是軍管，在台灣地區實施的這個是地方自治的制度，由當時開始其實各級很多公職人員已經是用全面民選的這個方法來選舉產生的，但是當時其實你級來級去這麼多年的玩法，你不是選人就是選黨的啦， 是 的，就是說近幾屆有這個立委選舉有政黨票，有一大堆黨給你級啦，長賴賴的張票啦，一系就吸人有个人头喺度嘅，咁但系讲紧系呢个罢免票，其实都相对嚟讲，即系唔系个个人都有机会投嘅，因为讲紧系你要嗰个选区系可以达到去申请去发动罢免，你呢个门槛要跨过已经系比较困难嘅。 联署啫嘛，唔知 要联署，但系讲紧系又系要按比例噶嘛，又系慢慢声，讲紧系慢慢个，即系讲紧慢慢声，即系以万计嘅选民签咗呢个。那個申請書是大家要聯署去到話要去罷申請罷免佢噶嘛？ 即係我中華民國算係咁噶啦，起碼有罷免呢樣嘢。 係啦， 算係你諗都諗唔到，有啲國家喂好多我都冇得選完，你要等呢條友真係要等到佢做完4年，你先可以搣佢走嘅啫嘛。你唔能夠中間就啊呢條友過分，我哋要搣佢柴 咁。咁即係好似譬如話今次咁，就係新北市嘅呢個第22選舉區。嘅選民先至可以投票嘅，就唔因為佢係呢個選區地方選區選出嚟嘅立委嚟噶嘛。咁你當你都未經歷過呢咁嘅時候，你攞住張票無啦見到上面全部字嚟嘅，係冇人樣啊冇剩嘅，淨係寫話咩同意，即係佢有兩個格，同意同不同意，下面就係嗰個選項就罷免黃國昌。 即係黃國昌個樣子都冇嘅。 係冇嘅。 咁其實啲人都話同意不同意，見到佢呢兩個格嘅時候，你可能你根本上其實你嘅潛意識就係話係同意黃國昌定係不同意黃國昌、 嗯。 其實根本上可能有個你明明想投，你係反對佢想佢落台嘅，你係吸咗佢同，你吸咗不同意嗰度。 我排除呢個可能性 嘅。然之後你吸咗不同意嗰度，然之後你見到你明明係支持佢嘅，但係你又係潛意識又吸咗佢同意，同意嗰格。 佢出術，但係咁樣出術咧，張票度玩嘢啫嘛。同意不同意咁同意邊乜嘢？可能寫清楚同意罷免黃國昌，不同意罷免黃國昌咁。咦，咁啊明喎。 即係呢個都係一個相當係即係對於 tricky 都玩嘅手法咯。 即係本身係應該話佢呢一個嘅制度嗰個某啲落實行嘅細節啊，實行嘅細節係好容易係令到人嘅意識去犯咗啲好。 唔係你要好，你要好跟住件事，你好清楚張票係點樣，你有曬預備啦。哦，知道張票係得文字嘅啫，你要解釋知道同意嘅意思，同意係同意罷免黃國昌，不同意係不同意罷免黃國昌。你淨係得同意同不同意咁嘅啫。你即場 佢係有，佢係下面係寫罷免黃國昌，但係佢就係、是、因為你見到同意同不同意，我哋啲即係講緊係中文母語嘅。即是以中文为母语人，可能见到同意不同意，你直接想到同意黄国昌不同意黄国昌。 唔系啊，你所以咪就要消化嗰件事啦。你攞转身票选民，就算我哋咁样，可能都要忙，要消化下嗰句说话，究竟系解释，跟住先拣格仔啊嘛。你唔系好简单就同意罢免黄国昌。你如果你个格仔写咁清楚咧，佢又玩唔到嘢嘅其实。其实所谓魔鬼在细节就系玩呢啲嘢啫嘛， 咁啊此其一啦。 系啊， 咁另外就竟然够胆写有啲系部分偏向，即系某啲里啊嗰啲里长，竟然系，因为其实佢原来话睇新闻，即系台湾嗰啲新闻系一路有讲呢啲，即系开票嗰日喺度讲啦。竟然话原来呢个选举通知信咧就唔系直接寄去你屋企嘅，好多时系经里长咁样逐级分发落去嘅，即系等下里长真系好似。叫啲以前我哋所講啲街坊保長拿住嗰抌個選舉通知單 賣俾你嘅，以前仲係未速遞未去到門口嘅時候，你一定係咁樣玩牙俾你，你再派落去，咁有啲地方你真係先你先識，我哋唔識嘅。而家唔係啊嘛，速遞咁方便， 速遞咁方便，但係佢仍然用緊呢個方法喎。 係 啊，佢然之後仲要係發現咗啲咩咧？好似仲要喺黃國昌自己屋，即係佢所謂老家嘅嗰一里咧，竟然係俾人發現咗嗰啲有沓選舉通知單咧，係綁咗喺個電燈柱嗰度。而那碌电灯柱咧，系一个荒山野嗰、那个里嘅嗰个范围里面嘅一个荒山野岭上面嘅一碌电灯柱，而嗰个荒山野岭咧上面全部都系啲先人嘅坟墓嚟嘅。咁、 嗯、 然之后，竟然话个里长话啲人唔喺屋企啊嘛，咁我咪摆嗰度，咁佢哋自己行过见到会攞啦。 唔系嗰条必经之路， 问题嗰条路，问题嗰条路咁嘅荒郊野岭。 唔系你话系必经之路嘅，或者系巴士站牌下面嗰碌灯柱嘅 ，OK， 我接受。 喂，呢个正常人，即系。即系难得呢个真系，你有乜理由摆喺电灯柱上面啊？你嗰人攞到嘅，我就冇问题啊！你谂乜有啲唔系有啲即系五短身型噶嘛？五短身型嗰啲点攞啫？ 唔系咯，即系手短脚短，夹高只脚。 我唔会特登知道阿李长揾我唔到，系啊，佢又我讲话个单喺个电灯柱上边，我唔会走去搭轮梯嚟攞嗰张个通知单噶嘛？ 即系都长高， 查佢啦！ 阿李长个智商都有点而高，高异于常人咯。 收钱做嘢啫， 好明显呢啲就其实呢啲大话连自己都呃唔到噶啦。 唔系，可能甚至佢可能俾人插咗，都唔可以话佢可能俾人插中 插咩？装啫，你 因为都有话系里长成揼选举通知单系唔见咗。 你做得里长咁，里长第一件事就系一定揾到你先得噶，唔系点个里长啫？里长一定蒲头噶嘛，你由你中间去话下面噶嘛，即系嗰啲信一定系你签收嘅，即系你收咗。咁你收咗，你又唔知点样处理，唔通烧咗佢咩？咁唯有就摆一啲令人哋荒谬到你都唔信嘅藉口去。 即系若果咁样对比嚟讲，都香港喺呢个选民通知上面都相对 香港细啊嘛。香港細到某個地，去到細到嗰個地方係個政府係有辦法控制曬你所有住址嘅。即係你諗翻佢，你話英國佬唔做嘅，英國佬其實有啲嘢佢剩翻之前佢做嘅嘢都滴水不漏嘅啫。報地址咯，你實要交水電煤噶，係咪先？兩電公司，你電話公司，你實有辦法知道你邊度噶。咁你咪寄信俾你咯，咁你冇得走啫。 但係先即係先講， 但係其實啊，黃國昌呢單嘢真係其實救咗佢喎，俾人。 是的， 因为跟翻黄国昌自己那套理论，他就说只要投同意不同意，是但一方过半，他就已经罢免到的了， 即是个罢免案已经是成立 的 了， 是的，其实民众都救了他， 要简单的大多数，简单大多数表决， 即原本是没有最低消费， 原本黄国昌提出来的那个最简单的罢免法呢，是只要大家正反边边过半呢，他就没得留低的了， 即是没有最低消费的， 是的，就没有门槛的， 四分一门 槛嘅，而家有个最低消费啦，咁啊， 就但系历史就系好搞笑嘅，就系、是、咧，第一个提出话要做罢免法嘅人就系呢啲个扑街，第一个 咁样修订选罢法嘅人就系 第第第一个，第一个俾人搞嘅就系佢自己，系啊，嗱历史最玄妙就系咧，当日佢系反对民进党嘅方案嘅，民进党嘅方案就话要有四分一门槛，系佢系反对嘅，佢觉得就咁过个半就已经可以罢免噶， 即系时代力量嘅团体立委咧。即又是中视，又是中视，就剪了这个新闻，就讲紧话，即系时代力量不同立委，包括黄国昌佢啦，呢个林昌佐啦，阿赖士都，同埋呢个徐永明佢哋咧，都喺度话，我哋时代力量咧系唔赞同话有设立呢个门槛嘅，我哋系要求简单大多数呢个制嘅。 嗱，跟住第二日咪讲咯，佢就向选民宣布佢可以继续混下去啊嘛，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要贯彻。你自己的承諾，你自己會不會請辭啊？嗱，一個半啊， 他就話我尊重現行選拔制度， 不是就係、是、啦，你啲咪撲街咯，所以呢啲咪就係撲街咯。 所以我懂。 喂，你講就無敵，點解做武力就係呢啲啊？ 自己走啊嘛，腳痛咪好咯。 即係竟然咁死話，我尊重現行選拔制度。 喂，你當日反對呢個方案嘅喎、 哦，言之鑿鑿，實實牙實齒話，我哋時代力量反對民進黨嘅版本嘅呢個選舉入選。罢法修订案，我哋要求大简单大多数表决， 系啦。 竟然今时今日你俾呢个选罢法要罢免你嘅时候，我尊重现行选罢制度。 替人头者又人亦替其头，就系呢啲啊！啊，得我讲啊，无敌助武力。 咁啊，只能够话呢啲人系唔少嘅，住居庙堂之上咁啊，衷心祝福佢啦， 人若无此，天下无敌嘅。 咁我哋都系唯有衷心祝福佢啦。咁啊，不过讲开又讲，就谂翻啲好笑事喎。呢个罢枪嘅时候，系我哋嗰日喺台湾咧，即系都关心紧呢个新闻噶嘛，好似日子都差唔多见佢。咁佢哋话啊，我哋会唔会有机会亲历其成咧？啊，点知我哋去呢个平溪玩嘅时候咧， 系 咯系咯，喺路过呢个瑞芳啦，系见到啲人咧，系真系有嗰啲宣传车咧。咁瑞芳车站附近有个大十字路口，就有个市场，瑞芳个市场，同埋嗰啲即系嗰啲档摊咧，食嘢啊、买嘢啊，乜都有啊嘛。咁咧就系、是。臨近呢個投票日嘅嗰個禮拜，係啲車係基本上係不停係，譬如話瑞芳區咁，佢就集中喺嗰個區域，係咁揸架嗰啲小發財，裝個喇叭喺度話寫住，即係嗰個安定力量咁樣，佢哋就喺度話呼籲啲人下個禮拜一定要出嚟投票，罷免黃國昌，罷免爛立委。咁咧仲要係見到係真係唔係話嗰啲叫做咩啊？好似一個政黨咁樣，有啲黨工著住嗰啲背心，然之後喺度派傳單。佢係一啲真係素人嚟，佢嘅幾架嗰啲電單車係嗰啲傷殘人士用嗰啲三腳嗰種三腳雞， 即係前面一個碌，後面兩個碌。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咁樣三架一齊揸住啵啵啵咁樣喺度，佢有個喇叭啊，上面插住啲牌啊咁樣。然之後另外一架嗰啲小發財咧係一個師奶，我見到係一個師奶嚟嘅喎，個師奶信心滿滿咁揸住個小發財咁喺度兜嚟兜去兜好多個圈啦。 即係師奶係支持罷免人。 我由買咗碗牛肉面喺度食嘅時候。就聽到嗰個喇叭，個師奶揸住個小發財，個喇叭喺度播啊，巴明蘭呢位，一出嚟套票，啵啵啵，到我食完碗面準備走嘅時候，都仍然佢仲揸住架車嗰個範圍喺度兜緊，即係講其實。即係證明黃國昌嘅所作所為咧，真係有。 有個八卦問題先，嗰個阿師奶係咩髮邊咩色嘅咧？ 咩啊？ 係藍色定綠色嘅咧？ 鬼得出啊？ 分唔到嘅。 喂！你呢啲咪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所謂素人嘅政治啊嘛，哦、即係真係係普， 即係試下一個， 真係呢個選區裏面嘅尋常百姓係出嚟反對黃國昌，咁、啊、所以就要即係做義工嚟，即係宣傳罷免黃國昌啊嘛。咁、其實講真的。 我即係見到呢種即係忽然嗰一當當刻係有啲都係有啲少少感動嘅、 嗯， 即係其實都係點講啊？今時今日嘅世代，即 係你又坐低咗嗌牛肉麵啦、啊，我就行咗去斜對面買臭豆腐啊嘛，係 係， 我一路。喺度等紧个臭豆腐嘅时候咧，即炸嘅，因为系啊，个老板娘系咁喺度炸臭豆腐嘅时候咧，我就问佢啦：，诶，你支唔支持罢免黄国昌啊？佢话梗系支持啦，一定要拉佢落嚟。我就隐约觉得咧，佢喺度翻滚紧嗰啲臭豆腐嘅时候咧，就觉得嗰啲臭豆腐系黄国昌，系喺度炸紧， 又炸黄国昌，我哋又炸黄国昌啊！即系当刻系见到呢个情景嘅时候，都觉得即系当刻真系衷心希望呢班友嘅愿望可以即系呢一 攞翻张三万票。 但系可惜啊，我哋又冇呢个投票权啦，系咪先？我哋唔系中华民国国民啊，又唔系住喺嗰个选区， 又唔系新北市选区， 系咯， 又唔系第十二选区。 咁我哋又即系都系衷心祝福佢啦。咁沿路喺火车上面都见到。竟然是安定力量是会卖那些灯柱广告，然之后咁样紫色一张十二月十六大家一起霸投票霸免立立委，然之后我见到呢个火车咁样行过，即刻见到哇终于感受到呢个霸免黄国昌的呢啲气氛啦。咁但是竟然上到九份的时候呢 就冇啦， 发觉好像有啲即是不知道是这个那个唔知係咪係政府搞嘅活動定係咩啦？竟然話咩係十二，又係十二月十六號投票嗰日，就話請啲人去睇呢、這個唔知歌仔戲定報道戲喎。 嗯， 即係叫啲人話唔知喺瑞芳區公所定唔知邊個區公所搞呢個睇報道戲喎。 嗯， 咁我覺得哇，諗諗下，好彩係新北市係國民黨執政嘅啫。咁、 嗯、 但係若果即係某一個方面睇就係、是。是不是中央層級的部會，因為我就當其時看到好像是某部會，不知道什麼文化部什麼東西，有這樣的展演，這樣的歌即是戲劇展演，這些 助攻的東西就很難 說的，香港就是這樣啦，民建聯 助攻 的東西很難說的，叫那 些人去看歌仔戲 就是 不要投票， 以前英國佬你就可以信他不會搞這些事，現在不會的，一定搞， 即 當刻這樣見到的時候都覺得會不會好像這些活動都是真的想分散，就不讓人去投票， 即民進黨的玩法跟共產黨的很類似的，怎樣去拖你後腿、啊、分散、啊、蒙糊焦點、啊、AB 隊、啊、全部都是同一個套路嘛， 偷換概念、啊、 是啦，偷換概念 嘛，全部都是那些套路， 將中華民國和中國再中台独，跟住嗰三件事沟换概念，你都沟捻到啲人都咁，你沟捻到大家都乱晒。其实，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系一个僭越咗一堆地方嘅政府，咁捻样谂啊，你先可以咁样谂啦。跟住好啦，你话台湾搞台独，咁你就首先要问问题啦，台湾点样捻台独先？第一件事，你喺个实际上，你而家系中华民国嘅人，系啦，你台湾系一个省，咁。你怎樣去台獨先？你要首先分清楚你而家中華民國憲法上的控制地區同你實際控制地區，咁你喺個實際控制地區再搞個台獨，咁邊個地方俾你獨咧？其實係調翻轉，係咪台灣某個地方再獨立出去咧？即係如果你喺一個概念上， 台北市咯， 係啦，台北市 天龍國獨立， 台北市係天龍國啊嘛， 係啦，定係台中以南獨立咧？即係你要諗嘅就係、是。你如果我是民進黨搞的，咁我就唔會搞台獨，我係會搞改國號，直接國號改，係啦，就唔會叫中華民國啦，係啦。即係咁樣，即係如果佢嗰個概念就溝撚到啲人就亂撚曬，咁好啦，問你台獨，咁你台灣邊撚度獨立先？你要諗翻轉頭。 依家目前咪就係 台灣獨立咪就係唔要澎湖，唔要金門 啦，嘢買走 係啦。 咪依家就係所謂嗰啲台獨派入面都有呢啲所謂咩叫修憲派啊、建國派啊咁樣咯。 係啦， 即係各種唔 同。所以金門人不是台灣人，係啊，金門人是福建人，係啊， 係真係。 即係澎湖人不是台灣人，澎湖人是澎湖人。 即系啲事选前就大大声声话要支持台湾独立，咁多年嚟要推到个， 其实系独立唔到啊！你喺个实际嘅， 但系竟然走去参选中华民国嘅总统之余，仲要喺当选嗰晚喺个电视荧幕摆一支中华民国国旗，写明中华民国第十届四任总统， 系啊， 总统副总统当选人， 嘅時候， 佢型啲嘛，因為學流水係咁樣。我頭先上一堂上面講嘅係唔代表我心裏面個説話嘅，係嗰堆字咧，完全係冇連貫性，係咁樣樣出個篇文啊嘛，玩大啲嘛，咪先佢又唔咁啊。 算啦，即係講咗都嘥氣，呢、這個文章講講完咧，都係説一套做一套。即系我哋都系，我哋好厚道嘅，我哋口得串串文嚟嘅，咁啊衷心祝福。 唔系啊，我就其实想 ban 你呢句说话好耐噶啦。 点解 啊？你成日用口得串串文自居，嗱，我同你讲，我就从来都唔系口得串串文嚟嘅 ， 我一啲都唔厚道嘅。系啊，我一啲都唔厚道，尤其是对住你仆街， 都啱嘅。 对住你仆街，我唔厚道嘅。 系啊，系。各施各法啦，咁啊有口德嘅咪有口德嘅鬧咯，冇口德嘅都冇口德鬧法嘅，咁啊有時候好似差唔多喎，第二節，咁我哋翻嚟再講下其他新聞啦。 好， 好，陣間見。